84岁高龄的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最近成为了热点话题。作为始终关注科学的我们，自然不能错过。除了青蒿素之外，还有哪些值得挖掘的中医药方或者药材呢？为什么说青蒿素的成功离不开现代医学的严谨流程？除了屠呦呦之外，我们身边还有哪些诺贝尔奖级的科学家值得关注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呦呦之外还有其他。 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事件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 100.6，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在经过呢11小长假的休息之外呢，咱们又见面了。今儿呢是2015年的10月8号，是咱们的结束小长假工作的第一天。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在这一天呢，依旧要和大家来关注一下科学。在60年前的这一天，对于咱们国家的科学事业而言呢，有一位非常重要的科学家从美国回来了，他就是钱学森。在美国呢，钱学森啊被公认为是力学界和应用数学界的权威学者之一，先后呢发表了火箭和其他的喷气的推进的理论，还有呢弹性力学、可压缩气体的动力学、稀薄空气的动力学以及燃烧问题和一般自动控制理论等重要的学术论文。怎么样，以上的这些听起来是不是非常的高大上呢？在这些领域呢有着突出研究贡献的钱学森呢，原本定于1950年8月份打算呢乘飞机离开美国回到中国，但是呢被与美国移民局禁止出境，并且将他的全部科学书籍和研究笔记扣留。在9月初呢，美国移民局呢以他企图偷运机密科学文件回到中国的罪名将其呢拘留15天。在关押期间啊，钱学森先生呢禁止和外人接触，并且呢对他的精神和肉体上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摧残。后来呢，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以1.5万美元呢将其保释出来，但是呢钱学森呢被指令不得离开洛杉矶，还经常在接下来的5年时间当中受到了特务的监视和骚扰。在5年的时间中啊，钱学森日夜思念自己的祖国和亲人，时时刻刻做好了回国的准备。这一天终于到来了，时间到了1955年的8月4号，他被允许离开美国。接下来10月8号，钱学森先生呢携带着妻子蒋英、两个孩子还有20多个中学生呢乘克里夫总统号到达了中国。在经过香港呢回到了广州之后，也是受到了祖国人民和科学界人士的热烈欢迎。我们和大家回顾了科学史上的这一天，钱学森先生回到了祖国。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照亮新闻深处呢是一档新闻类型的科学节目。说到科学，这两天啊值得大家关注的科学大事件，那就是2015年的诺贝尔奖。尤其呢是今年又有了中国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自然呢是引来了更多人的关注。我们先和大家要来说到的是在诺贝尔奖啊颁出的这一系列的奖项当中一些新鲜的进展。我们要和大家来解读的是在2015年诺贝尔奖当中的物理学奖的具体的奖项内容。在6号，皇家科学院呢宣布，诺贝尔物理学奖呢是授予了日本科学家尾田隆章和加拿大科学家阿瑟麦克唐纳，以表彰他们发现中微子振荡方面所做出的贡献。这什么是中微子？这中微子振荡又是个什么意思呢？这其实呢是一个理论物理界呢非常非常高精尖的一个研究。接下来呢就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其实呢过去我们认为说中微子呢是没有质量的，但是两位获奖者呢通过他们一系列的 的研究发现呢，中微子呢是有质量的。那什么是中微子呢？中微子实际上是宇宙当中的最基本的粒子之一，它以接近光速的运动，平常呢不带电，可以自由的穿越地球，所以呢它和其他物质的作用呢相互作用是十分微弱的，甚至呢有人把它称之为是宇宙当中的隐身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中微子认为说是不具有质量的。但是两位科学家呢发现啊，中微子的震荡现正存在一定的震荡现象，这个震荡现象呢也是揭示出了中微子它实际上是有质量的。据说呢他们的发现有可能会打破传统的物理学的一些看法。好，我们在今天的照亮新闻深处和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先来关注了一下2015年诺贝尔奖当中有关物理学奖的一个解释。接下来呢，我们和大家来走入呢同样是诺贝尔奖的生理学和医学奖。你说到这个奖，这两天呢每个人都能说出几句来，那是因为有中国的药学家屠呦呦获得了这个大奖。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在一段广告之后就和各位要来聊一聊，除了说青蒿素，除了说屠呦呦之外，从中医药学的角度来看，还有其他值得我们去关注的一些内容吗？本期照亮新闻深处要和您分享，呦呦之外还有其他。 叶之峰装饰，中国网球公开赛独家装修合作伙伴。84岁 高龄的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最近成为了热点话题。作为始终关注科学的我们，自然不能错过。除了青蒿素之外，还有哪些值得挖掘的中医药方或者药材呢？为什么说青蒿素的成功离不开现代医学的严谨流程？除了屠呦呦之外，我们身边还有哪些诺贝尔奖级的科学家值得关注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呦呦之外还有其他。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我是本期的主持人玉龙。现在我们和大家听的这首歌呢，很多朋友应该会非常的熟悉啊，它的名字叫做忘忧草。实际上呢，我们今儿要和大家来讲的这个话题就和一株草有关系。这一株草让我们的一位科学家问鼎了全球科技界的桂冠，那就是诺贝尔奖。这一株草呢，也是解决了很多人得了疟疾之后的疾苦。这一株草呢，也让更多人开始来关注在中医中药当中一些呢啊，可能存在着更多让我们夺得大奖的机会。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分享这个话题，呦呦之外还有其他。其实84岁的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这个新闻呢，大家都知道了，也都知道呢有一种物质叫做青蒿素，也知道青蒿素它是可以来治疗疟疾的。这些我们今天晚上呢都不会跟您多说，我们想和大家来聊一聊，除了青蒿素，除了屠呦呦之外，还有其他值得我们关注的吗？介绍一下做客本期节目的二位嘉宾，他们分别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北京同仁堂中医院的主治医师刘钊。欢迎刘钊医生，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另外还有我们节目的一位新朋友啊，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静桥。欢迎静桥，您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静桥。 啊，静桥呢是一个萌妹子啊，之前会对科学界一些事情有关注吗？ 之前也是关注的比较少，但是诺贝尔奖每次还都是会比较关注的。之前可能关注的是文学奖这类的，但是这次呢，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奖之后，就对他和对科学更加有兴趣了。 对，你看这两天啊，我出去吃饭，国庆节刚好吃饭，我就见到我饭桌旁边人都有人在那讲，还说你们知道那青蒿素是怎么来的吗？啊，你们知道那个在这个古代的中医典籍当中还有其他治疗疟疾的方法吗？这个都成为了街头巷议的一个热点的话题。我想问问刘钊医生，您是一位中医，问您一个大问题 啊。 知道屠呦呦在中药这方面获奖了以后，有没有觉得哎呀，这是中医的春天来了呀？ 我倒没有一下子想的这么深入啊，而且这个咱们对于这个咱们青蒿素的发现呢，可能现在社会上也有不同的声音，有很多人呢可能对这个青蒿素究竟是不是一种中药的有自己的一些讨论。但是我个人觉得呢，无论这个青蒿素呢究竟是不是属于这个传统意义上的中药，那么屠呦老师那么发现这个青蒿素以及他的团队啊做出的共同的这样的一个努力呢，实际上和这个中医药的历代的一些实践以及一些文献的记载呢是分不开的。那么无论是不是直接的和中医有关系，这肯定是中医界医学界咱们全体国人的一件喜事儿。 对，其实我们曾经啊在节目中已经不止一次的提到过屠呦呦老师了， 是的， 也不止一次的提过青蒿素，而且当时也跟大家说过，说他曾经得过拉斯克大奖，说这个呢是诺贝尔奖的风向标， 是的， 基本上得了这个奖，您就是准备得诺贝尔奖吧，啊，在家等着接电话就行了。但是呢，屠老师这次也没接到电话，还是别人跟他说的，哎呀，得奖了，得奖了。但是老人家80多岁的高龄已经是看开了一切，就觉得哎呀，就这样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还调侃一下说这奖金能够买个房什么的，啊，这个事儿也成为了大家去非常非常关注的一个有趣的一个花边新闻吧。但是接下来我就想和刘钊来聊一聊青蒿素是什么，大家都知道了，大家但是下意识的会认为说这不就是我们的中药吗？啊，这中药当中按照那个叫后肘备急方啊， 肘后备急 方， 不是后肘啊，肘后备急方，不好意思叫错了，那不就是什么用那个青蒿加水把汁儿再搅出来把它喝下去就能治病，说这不就是中药吗？说是中药的这个胜利啊。当然了，这个事儿您刚才也跟大家说了说自己的这个观点，究竟这个中药和我们从里面提出来的青蒿素用来治病的这个药物本身的区别在哪里？ 传统意义的中药呢，实际上指的主要是中药材、中药饮片。那么中药材呢，它包括的是植物药、动物药、矿物药，还有一些加工品。但这些加工品呢，基本上属于，比如说用一些发酵的方法、重结晶的方法，然后得到的。那么关于这样的一个单体提纯来说，并不是我们中医中药传统的一些方法。所以青蒿素呢，它虽然是完全来自于咱们传统的这个中药材的品种，从其中脱胎而出，但是实际上呢，它和我们的传统意义上的中药呢是有一定的距离的。 今儿我在吃饭的时候，有人就问了，说：“哎，那个青蒿素是什么呀？”旁边一哥们儿说：“就是中成药。”这解释对吗？ 这个解释是完全不对的，因为中成药呢，它更多的是通过改变一些物理性质，或者说提备一些单体。那么现在我们可能也听说过，比方像丹参酮、川芎芩，咱们有时候有口服剂型，有注射液。那么这个呢，咱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中成药，但实际上它一旦形成了一种单体以后，它的来源将来就未必再是从这个植物当中提取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大家都吃过这种药，基本上都吃过 什么呀？ 黄连素 啊， 咱们买的时候 是拉肚子的。 哎，咱们买的时候可能它不叫黄连素，叫盐酸小檗碱片。盐酸小檗碱它是一种生物碱的这个氯化物了。那么实际上咱们知道黄连的价格是很贵的。咱们这个中国嘛，四川是黄连的故乡，那么黄连的药材很贵，但是黄连提取所谓的黄连提取出黄连素卖的价钱非常便宜。那真的是黄连提取吗？当然不是。它是用化学方法来合成的。 那为什么管它叫黄连素呢？ 因为它是黄连啊，中药材黄连、味连这个品种里边的主要成分。 哦， 最早先的时候确实是从里边提取、发现、提取出来的。 那如果我们现在大家想要青蒿素，能化学合成吗？ 现在呢，咱们现在知道这个屠老师获奖的时候，不仅是一个青蒿素，还有一个双氢的青蒿素，那么实际上是双氢青蒿素，就是通过合成的方法，通过化学的方法让它的纯度更高，让它的生物作用更好。 但是这个都是来源于您刚才说的，这叫中药单体。 对，咱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是一种中药的一种衍生物，但它究竟是不是传统意义的中药呢？我觉得学界和一般的老百姓呢，都可能会有自己的不同认识。但是无论您的认识怎么样，我觉得以后如果咱们的眼界更打开一点的话，事实上可能不仅是中药的单体算不算中药的问题，现在很多西药是不是也可以算成中药，这就是另外的一个概念了。 对，这个事儿 在古时候是有的。 你说古时候，古到什么时候？ 古到什么时候？ 事 比方说在清朝吧，在清朝有一个中医的名家哈，他叫张锡纯。这个张锡纯呢很有意思，他写了一本书叫《医学中中参西录》。 他不是个保守的人啊，他这个学贯古今中外，那么不仅呢是对传统中医的理论呢啊进行了很深入的研究，同时呢也非常广博的涉猎了当时的西方传来的现代医学知识，所以呢他很创造性的把当时的中药和西药用到一起，形成了新的方剂。比如我给大家举一个名字，大家一听这个名字很有意思，叫石膏阿司匹林汤。 石膏， 他把中药的石膏和西药阿司匹林合用在一起， 这就是咱们所谓的中西结合吗？ 中西结合是最早的一个尝试嘛。然后他实际上是用中药的理论来解释阿司匹林的功效，这样和西药和这个石膏呢，中药呢，就形成了一个无缝的一个对接，这是他当年的一个尝试。我们现在还有各式各样的尝试，所以说一旦被纳入了中医理论的应用，那么实际上这种药物无论它原来是传统的中药、现代的中药，还是它根本就是一个西药，也许就不再重要了。只要能纳入中医的理论来使用，它吧可以就理解为是一种中药。 我觉得吧，只要能救人就行了，这是最关键的一件事儿。别是中药还是西药，能治病救人的就是好药。 是的， 过去大家可能会认为中医有中医的一套系统，西医有西医的一套系统，可能彼此之间还互相不认。当然这个是我们今儿节目当中不去重点探讨的话题。但是我觉得你说涂老师涂悠悠老师获奖了以后，他会不会给大家打开一扇窗，让我们更好的来去认识中药材，或者就像您说的认识这个中药单体当中的提纯。 是这样的，原来毛泽东主席说过一句话，说中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涂老师和他的团队啊，以及他的青蒿素这项成就被世界来认可，我觉得恰好又再一次证明了这句话的正确。就是中医药确实是一个伟大的宝库，而且这个伟大的宝库呢，它的胸襟是非常开阔的。它允许各式各样的人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开发它。 那我今天在查资料的时候也发现，就是说这个砒霜可以治疗白血病，是不是也是今后可以这么发展的一个方向呢？ 对， 可以研究的一个方向。 除了咱们这个青蒿素以外，可能还了解很多的这个中药的单体哈，但有些名字可能大家听起来比较这个觉得遥远一些，但是有些呢就比较熟悉。比方说这次包括各种报道嘛，和涂老师一起被提到的还有一个哈医大的老师叫张廷栋。他的主要研究是什么呢？就是通过这个传统的中药材这个砒霜里边的主要成分三氧化二砷，通过研究它治疗什么呢？治疗急性的白血病当然他最后发现，那么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那效果是最好的。那么现在这一项他的研究，这是70年代的研究啊，经过这么多年以后，转化到今天，到一个什么程度的成就呢？事实上我们知道哈，这个咱们说这个急性白血病呢，分这个急性的淋巴细胞白血病和急性非淋巴细胞白血病。非淋巴细胞白血病呢，里边有一类型叫 M3， 就是急性早幼粒白血病。这个类型啊，在过去来讲是非常凶险的。可能中位的生存期呢可能都不超过4个月发现了以后呢可能用不了多久，这个病人可能就会出现内出血而导致这个死亡。那么我们发现了这个砒霜能够就是里面的这个亚砷酸哈，就是三氧化二砷的一个水化物亚砷酸能够干什么呢？能够诱导分化这个急性早幼粒白血病这个细胞，把不成熟的细胞变成成熟的细胞。那么这样的话，人体它就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缓解。现在呢，等于我们这项发现，实际上改变了整个疾病的治疗学和疾病的预后。原来最凶险的一个类型，得上了非常非常倒霉的一个类型，现在变成了这个急性白血病里边最好的一个类型。有时候我开玩笑跟病人，也是为了安抚病人哈，说你得了这个类型啊，真是运气好，像中彩票一样。为什么呢？你得了这个类型哈，多半你是不需要做移植的。咱们知道造血干细胞移植哈，花费很大，风险很高，不需要做移植。咱们用药物先给你做化疗，做完化疗之后呢，可能口服药物维持，那么就可以来达到一个非常好的完全缓解。那么这种口服药物是什么呢？就是砷的制剂当然咱不会直接吃砒霜了，那个风险有点大，用的是砷的硫化物，就是咱们比较熟悉的白娘娘喝的那个雄黄雄黄酒那个雄黄。 就喝雄黄酒就能治病了。 现在用的是雄黄，含有雄黄成分的胶囊。 刚才你说一句话，说中医的这个药材库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一个有一个宝库支撑，里面有很多的宝贝。我觉得今儿呢来到我们节目中，一会儿也可以大家再聊一聊，还有一些什么样其他的宝贝。今天呢做客我们直播的，除了有北京同仁堂中医院的主治医师刘钊之外呢， 接下来我们还要电话连线一位嘉宾啊，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王昭教授，来跟呢王教授来聊一聊关于这个中医药的话题，关于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一些，除了屠呦呦的获奖之外，有没有其他也值得我们来去关注的点？接下来我们请出王教授。王教授晚上好。 哎，你好，主任好，主持人好，听众好。 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就想问问您啊，就是在您看来，通过一个这个药学专家的角度来讲啊，屠呦呦呢以及青蒿素是获得了诺贝尔的大奖，您觉得这对于中医来说是不是一个春天的到来，或者说是一个有什么样启示的作用吗？ 我觉得就像屠呦呦本人说的，这是中医药的一个这个得到的一个承认，也像我们李克强总理呢在贺新中说的，是中医药对人类健康事业做出巨大贡献的一个体现。 嗯， 不管怎么说，它还是这个中医药这个一个进步的体现吧。还是有很大的关系的。 嗯，我们也在随着呢屠呦呦得奖这个事情啊知道了以后呢，大家也就开始来去看一看，在整个的这个中药学界还有没有其他就有可能未来也会斩获大奖，或者对于整个人类的健康做出突出贡献的一些现有的成果呢？ 是的，这个就像刚才的专家所介绍到的一样，其实中药里边呢还有一些这样的类似的东西，就是从目前这个新药来讲呢，他们的最早的这个来源很大一部分实际上是来源于植物药，也不一定都是中药了，像阿司匹林啦，像麻黄素啦，或者像这个黄连素啦，包括治疗肿瘤的紫杉醇啦等等，都有一些。那么在我们中药的研究历史上呢，也有一些这个可以说有国际影响的东西，除了青蒿素之外，像刚才提到的我们治疗白血病的，治疗白血病的是实际上有两种，一个就是三氧化二砷，就是砒霜这样的一个东西来治疗白血病的，另外的话还有一个叫靛玉红，过去就是用清代中药清代里边找出来的一个有效的成分来治疗白血病，都是有效的，而且也都得到了这个广大的关注。 嗯，现在有很多的媒体在报道说，当年呢屠呦呦来去发现青蒿素呢，实际上是一个举全国之力，大家在特殊的年代之下呢来进行的一项科研的工作。那么在您现在看来，就整个的现代医学的技术越来越先进，我们想通过现代医学的技术来发掘中医药的宝库，有什么样更好的方法或者更前沿的方法吗？ 对，您刚才说的非常对，这个屠老师呢在这样的一个历史和社会的背景下取得了这样的一个成绩。那么从现在来讲呢，有两点我认为必须要强调的。第一个，中医药仍然是一个宝库，值得是去挖掘。第二个的话，中医药必须要走现代化的路，才能对人类的健康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这两点，如果你不认为中医是宝库的也不行，那你就失去了很多东西。如果你中医药的说我就抱着传统不放，我不与现代科学技术相结合的也是不可以的。那么屠老师获得的这个奖就说明了，既要从中医药的宝库里边去寻找，也必须走现代化的路，才会得到这个世界的承认，得到科学界的承认，不走这样的路是不行的。这就是我自己的一点感觉。 嗯，好，谢谢您呢跟我们的电话连线，先送您走了，再见。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谢谢。 以上呢，我们电话连线的是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的王昭教授啊，也聊了聊呢屠呦呦老师获得了诺贝尔奖他自己的一些看法。接下来呢，我们的节目继续进行，稍事休息一下，我们继续呢请进今天场内的直播嘉宾，一会儿跟他聊一聊如何通过现有的这现代医学的技术，可以让中药药材宝库当中更多的宝贝能够让大家都了解，来给我们服务呢？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咱们接着聊。84岁高龄的中国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最近成为了热点话题。作为始终关注科学的我们，自然不能错过。除了青蒿素之外，还有哪些值得挖掘的中医药方或者药材呢？为什么说青蒿素的成功离不开现代医学的严谨流程？除了屠呦呦之外，我们身边还有哪些诺贝尔奖级的科学家值得关注呢？欢迎收听本期照亮新闻深处，呦呦之外还有其他。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这里是照亮新闻深处，我是主持人玉龙。做客本期节目的嘉宾，北京同仁堂中医院的主治医师刘钊，欢迎刘钊医生回来。 大家好。 另外还有我们节目的新闻观察员，我们的新朋友静桥，欢迎静桥，你好。 嗯，大家好。 啊，刚才静桥听了王钊老师的那番自己的观点啊，您有什么感受啊？ 我觉得王老师讲的特别特别的全面 啊。 让我们突然发现，原来我们的中医药库当中有这么多宝贝是急需要我们去发掘的，所以现在也特别希望刘钊医师多给我们介绍几种能够今后为我们大家服务的这种中医药，然后能把它变成更加宝贝的这些中医药宝贝们。 对，你说了我最想说的一番话了。刚才呢，我们听的王钊医生啊，不是王钊医生，王钊教授，哎，说的是一些非常这个提纲挈领的话，说其实要用好的方法啊，现代医学的方法，具体在操作当中我们怎么用的？您在这个坐堂问诊的时候会用一些什么方法呢？ 我觉得呢，如果说用现代医学的方法呢来开发这个中医药的宝库呢，当然是多方面、多角度、多层次来发掘中医资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途径，尤其在现代社会确实是这样，咱不可否认。这里边呢，我觉得有一些方法上的问题呢，特别需要大家来关注和厘清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如何看待古人经验的问题。古人的经验，尤其咱们国家历史非常悠久，大家一提到古人经验啊，就是好像赵玲珑老师那个小品说你这个太老套了，是吧？可能都觉得古人经验不被重视。但是恰恰咱们通过回顾涂老师这一次这个整个研究的历程，我们发现几个关键的节点的地方，恰恰是古代文献、民间医生的一些经验智慧，然后给这个研究的成果提供了最大的一个支持。所以我觉得在这里呢，咱们就要特别重视古代经验。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咱们平常中药呢，可能有个名词叫炮制，就是把这个药材怎么加工成饮片，加工成不同的这个饮片，咱们药店里面斗子里面装的那些饮片再来使用。那么这个炮制的过程实际上是非常富有科学性的。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咱们知道有一种有毒的中药叫朱砂，这个在《神农本草经》里边把它列为上品，认为久服了以后可以轻身不老，这当然是古人认识的不足。咱们知道现在里边是含汞的嘛，硫化汞，但是古人是怎么通过这个提炼这个朱砂，让它达到毒性最小呢？咱们知道这个汞啊，要想引起人中毒哈，一个呢是游离的汞，单质汞，对吧？那么吸入的话呢，会引起中毒，会沉下肝脏。对，还有一种呢，就是可溶性汞盐。它到水里以后呢，能够溶解以后变成汞离子，那么汞离子呢，直接能够进入人的细胞，起到毒害作用。那么古人通过什么样的炮制方法呢？第一个就是通过水飞的方法，就是把这个朱砂的矿石啊，搁在这个盐钵里边，加上清水去研磨。这样的话，保证了在研磨的过程当中是一个低温操作。那么汞呢，硫化汞，这个朱砂主要成分硫化汞了，它不会受热分解，不会游离出单质汞。那么通过这个水飞的方法，就在水中去研磨，一遍一遍的水洗，又能除去什么呢？又能除去可溶性的汞盐。古人呢可能不知道这其中的具体的用现代科学来解释这些道理，但他们通过实践就发现，我用这种方法得到的硫化汞就是朱砂啊，又纯净，使用起来相对来说安全的多。那么咱们能不重视古人的这种经验吗？当然我们可以用现代的方法去解读它，包括涂老师这次说这个青蒿啊，我们不用热水来提取了，我们用更低沸点的这样的一个溶剂，我们来提取来萃取它。 对， 那么实际上也是古人的经验，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你说到这儿呢，我有一个问题要补充啊，举手提问啊。我当时看了整个的这个科研的过程，说当时呢这个他们试了好多方法啊，用水提取发现不行，后来呢这个涂悠悠老师用的是乙醚，35度的这个沸点来提取，发现哎这个东西是可以的。但是后来又看到说实际上当时他面前的方子不只是青蒿这一种，而且说青蒿之前还有人试过没成功，他面前大概啊说有5000个方子。其实你中医这么几千年下来，各种各样的方子有很多，甚至我还听说当时还有一个方子是什么呢？就我们今天看起来就觉得不大可能啊，说你这个腋下夹个熟鸡蛋，什么往东跑多少步，再往南跑多少步，这样也能够治病。 这是民间的偏方吗？ 对，这个我觉得想一想都不大可能，但是这也是方子之一。就是在中医当中，是不是这种方子会特别特别的多？怎么样去去粗取精呢？ 是这样的，古人的认识呢有高下浅深的差别。咱们把它记载下来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进行一顿理选。涂老这次理选目光集中在青蒿上，其实恰恰是他和他的团队去进行了古代文献的一个大量的一个阅读。我们发现咱们训诂学上有句话嘛，就是给古文做注释啊，叫孤证不立。 如果只有这一条证据的话，那么这条证据我们不做，不拿它当依据。但是古人来治疗疟疾的时候，不仅是肘后备急方上啊讲到了这个直接用青蒿搅汁的方法，实际上还有很多的复方配伍在一起的时候，它的主药材也是青蒿。这样的话呢，很容易在我们整理文献的时候就把目光合并同类项嘛，就是提取他们的这个公因数，那么这样的话就把这个青蒿给提取出来了。所以说看似很原始，我就是在读书，我就是在查找，实际上是古人用的方法，咱们当初科研的方法也是现代的一些非常科学的方式方法。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也特别啊值得重视。另外，涂老师在他的研究当中也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药现代化研究的事情，就是关于植物种类的基源研究。 什么 这一点是非常重要，非常重要。因为咱们国家地大物博，都叫青蒿，但是从南到北长的这个青蒿啊，比方说我这个省用的是这一种植物，那么翻过了这座山，可能到了另外一个省用的就是另外一种植物了， 可能名字叫法也不一样， 它基本就不一样。所以为什么我们有时候用青蒿有用，有的用青蒿没有用，对吧？包括当时的国家要点，涂老师当年发表了一个论文，我还特意读过这篇论文。那么他做的一个研究就是厘清了青蒿的机缘，古书上记载的青蒿，那么被当时的这个要点认为它的正品叫黄花蒿。但是呢，他通过研究发现这个黄花蒿的名字是张冠李戴了，因为我们在用这个翻译这个拉丁文的时候，把拉丁文和中文对应起来的时候，我们错误的用了一本日本的翻译。这本日本呢是翻译这个《本草纲目》，他把植物的中文名字和拉丁文名字正好安反了。所以古代古人所说的青蒿其实就是青蒿，不是黄花蒿。啊，当然这里边可能涉及到一些植物来源的，大家可能听着比较生疏，但是我就想告诉大家一件事，就是说我们在做任何事之前啊，就像孔子说的叫必先正其名，名不正言不顺。那么大家想，涂老师当年70年代做这个研究获奖已经是啊多少是几十年之后的事情了，他能耐下心来做这个冷板凳啊，那个从一个助理的一个研究员开始，然后一开始就是一点一点的去这个翻找这些古代文献，我想他的成功一定不是偶然的，方法正确的方法就在那些故纸堆里面。 就说呢，像这个爱迪生当年呢来去做各种发明的时候啊，就是一样一样的试，比如说爱迪生试那个灯泡，他有试过人的胡子呀，有试过什么棉花呀，反正你能想到的材料好几千种材料都试了，失败以后发现哦这个是好的。往往看起来这种越笨的办法其实就是越快的一种方法。 是的， 我们今儿呢还跟大家还要聊的一点是，除了青蒿素之外还有一些什么其他的东西，哎，未来比如说明年后年，哎，又是咱们一个科学家获奖， 又获一个诺贝尔奖。 我觉得这里边比较有前途的就是刚才王老师也提到了啊，在那个电话连线的时候，那么就是那个亚砷酸，就是三氧化砷的一个水化物，那么这个在现代的临床医学上用的确实比较多。目前来讲呢，这个亚砷酸的临床应用呢确实拯救了大批急性早幼粒白血病的患者，这是一个方向。另外刚才呢这个王老师还提到了一个电浴红，电浴红是我国就早年间啊就是那个研究建国初期的时候那么研究发现的，它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但是呢因为这个药物呢它的后来呢这个作用呢不如某一些啊骨髓抑制剂效果更好，副作用呢也不少，后来呢就不再成为这个临床的主流了。但是近些年有一些新的发现也许呢用它来治疗慢性粒细胞白血病可能不是最理想的，但是用来治疗一些其他的疾病它还有很大的这个可研究的一个空间。所以呢我觉得这也是一个方向。另外呢咱们国家呢中药材嘛大部分还是来源于植物药材，像我们现在用的包括这个丹参酮，包括川芎芩，还有很多这个植物来源的这个中药材的单体，那么都有非常广阔的研究前景。 哎呀，就最喜欢和刘钊医生聊天了，每次聊完之后都能收获好多好多的知识。 那我今天也是知道了好多中医药的知识。 在这个其中有很多的宝库，这宝库呢未来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去打开，我觉得可能还得需要更多的科学家来去努力，而且我觉得大家应该是不是有一个更好的期待，我们可能会在更长的这个时间之后能够看到呢有越来越多来去治疗一些疑难杂症的方法。今天呢我们和大家呢通过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来跟各位讲了这么多，谢谢刘钊做客，也感谢静桥做客这一期的照亮新闻深处。我们本期的节目就是这样了，做一个明天的预告啊，明天呢我们还要和大家来聊的话题呢是和屠呦呦老师有关系啊，因为这是新闻热点嘛。明天聊的是什么呢？ 刚才柳赵跟我们讲了，说青蒿啊，青蒿这个东西呢，这个从古至今有各种各样不同的记载，翻作山可能这个记载就有变化了。明天我们第一跟大家来说一说青蒿是怎么来的，第二点呢，来说一说屠呦呦老师的名字。这名字呢，说是悠悠鹿鸣，食野之苹，说是从《诗经》当中来的。其实《诗经》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植物，除了这青蒿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我们明天也会跟大家来聊聊这个话题。做一个简单的预告，欢迎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在明天的相同时间可以继续收听我们的《照亮新闻深处》。我是玉龙，本期的节目呢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以下时间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整点快报，明天相同时间再见。